真的不能让您白来，直接送好礼。 对， 而且越野一族的这些所有的活动全部都是自发纯公益的。 对 对， 都是说大家兴趣相投，那都喜欢同样的事情，所以聚到一起去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去努力和奋斗。 你这平台大家一会儿一块儿做一些事儿，玩也好啊，做一些公益啊。 嗯，是，所以也是咱们心怀大爱的两位师傅。好了，那这样我们再来报一遍电话吧。 嗯，13-133-115-7691。 嗯，13-133-115-7691。 对，没错。 您听好了吗？只有五个名额哈，发动机舱的深度惊喜送给你。好了，赶紧打电话吧。那行动客栈呢，今天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的感谢我们二位师傅。 嗯， 再报一下身份，一位是小胳膊比大腿根都粗的健身第一人，也是越野一族房山分队的总教练领队苏教练小胳膊师傅。还有一位呢，就是咱们正明汽修厂的幕后大 boss， 也是越野一族房山分队的版主葛子。哎，再次的感谢二位，希望下次还常来哈。 好， 别空手来。好了， 没问题，没问题。 还有好音乐在陪伴着你，拜拜， 拜拜。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的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将理想进行到底。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迪联系政策取消了，这可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8。心有灵犀，轻松手贷。即日起到北京沃德龙顶购买吉利帝豪 GS 手动挡车型，预享2年0利率。地址：房山区演村镇演村公交站北侧100米，详询010-8030-8588。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近日，玉县县长王树国一行到涿州市天宝集团考察，并就双方合作项目进行洽谈。座谈会上，天宝集团负责人阐述了集团2016年的工作业绩和2017年的工作目标，双方围绕文旅兴域全面转型的主题，就合作项目的初步想法和构思进行了交流。为适应客货市场新变化，提高列车的能力，利用水平和装备运用效率，铁路总公司组织编制了2017年第一阶段调整列车运行图。根据该运行图，涿州市涿州东站的列车由原来的46列增加到49列，部分列车的时刻表也有所变化。该运行图自4月16日开始正式实施。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想问天，问大地，我这

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阳光。 下重重的壳，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 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历经的伤都不感觉疼。 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9度，空气质量凉，风力南风1到2级。今日尾号限行5和0，提醒您做好出行计划。 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

扇叫做等待的门铃。你试过那么多新的锁，怎么就不来开启我的爱情？ Yeah, yeah. Love you, love you, may I love you, tell me what to do 才能让你不孤单，我不孤独，一起找幸福，让这个世界一步一步华丽到荒芜。请放心，幸福。Love you, love you, may I love you, tell me you love me too. 我可以继续付出，付出就够我满足。不相信爱情对我永远残酷，我奢望。

5月17号到6月10号实行挂牌门票五折优惠。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凌晨一点开始，两个人并不认识，他才要拥抱精彩的事，踏过平常日子。那天偶遇的一次，让感觉消失，决定触动了彼此，故事才开始。我不敢相信黎明后你出现，连笑容呼吸跟着改变。当发现故事情节不是演练，你真的站在我的面前。当虚影遇见爱的真言，夜里的你是否很陶醉，房中的情绪妩媚，到这是你整个世界，试着探索了解。很想看你的模样，脸颊上叠着阳光，想象终归是想象，傻笑着失望。我不敢相信黎明后你出现，连笑容呼吸跟着改变。当发现故事情节不是演练，你真的站在我的面前。相信黎明后你出现，连笑容呼吸跟着改变。当发现不是情节不是演练，你真的站在我的面前。当虚影遇见爱的真言， 心脏悬挂直到天亮， 寂寞的伤去伪装。他熟悉的窗，陌生放肆流浪，我似乎忘了你模样。 起心打门，没有不满，不反是万事被阻门。一起心打门，行开不满，让痛快与困乐交换。一起心打门，没有不满，不反是万事被阻门。一起心打门，行开不满，让痛快与困乐交换。 开始相互辉映，整个城市沉浸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在喧嚣的城市里寻找我们能做的事情，在生活的都市中回忆我们曾经的经典。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两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68。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桌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桌州新闻。4月11日，保定市召开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动员广播电视大会，对全市2017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行动员和安排部署。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力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确保全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等本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4月12日，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来到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就市人大常委会总体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会上，王艳青听取了刘俊宇围绕市人大常委会近一段时期以来的工作和下一步工作打算所做的工作汇报。各位副主任和党组成员结合分管工作讲了看法和体会，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北京耀之星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首歌里放感情，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我为邻。无难的爱情，像没路过的风景，一直在惊喜，脚步却从来不会为我而停。 很安静，这是2004年热播的电视剧《仙剑奇侠传》当中的一首插曲。这部剧有一点中国风了，其实能搭上一点点的边，所以呢，这首歌的作词者呢，他也肯定跟中国风有关系。没错，他就是经常搭档周杰伦写中国风歌词的方文山。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各位好，我是彤彤。接下来听到是钟汉良献唱电影《捉妖记》的主题曲，而在电影当中呢，他也是突破尺度啊，化身大反派的捉妖总裁。 生命就是一部情书，期待你细心的阅读，迷乱时起步，勇敢的向前追逐。生命也许脚下的路，起落迂回都要继续，失去了保护才可以迈向成熟。离开曾经靠倚过的大树，放开一切包袱，要义无反顾。每个错误在生命的画图写下一笔领悟， 好好的记住。祝福铭心也刻骨，走向明天，在生命的路途，每一笔的领悟也是种幸福。生命就是一部情书，不管什么时候结束，悦目不悦目，也要用心的阅读，顶天立地的每一步。 想必关于《捉妖记》这部电影的票房，它的新闻大家也应该了解一二了吧。在《捉妖记》刷新华语片内地最高票房纪录之前呢，泰囧这个王者之位已经坐稳了近三年了。而在这三年里呢，2013年的《西游降魔篇》是超越了《钢铁侠三》，是收获了 12.46 亿。到14年的《心花怒放》是 11.69 亿。大闹天宫是 10.46 亿，但是都没有能打破泰囧创下的记录。不知道在这些票房当中你有做贡献吗？继续来听歌，郑秀文《舍得》。 记得你的手传来的温柔，天刚亮了，又是一夜等候，你还有什么借口可以来哄我？看清自己的脆弱，历经这段感情之后，我才了解另一个我，终于舍得去成全，去放手过我自己的生活。偶尔想你的时候，就让回忆来陪我，终于舍得去成全，去放手，不追问你的感受，尊重次的选择，当你决定了向左，我往前才了解另一个我，终于舍得去成全，去放手过我自己的生活。偶尔想你的时候，就让回忆来陪我，终于舍得去成全，去放手，不追问你的感受，选择。当你决定了向左，我往前走。当你舍得去成全，去放手，过我自己。

明，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情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 一刻牛仔翻唱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首歌是89年的时候张洪亮首唱，而且他也凭着这一首歌而一炮走红，成为了华语乐坛炙手可热的歌手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一个歌手呢，只是因为一首歌而走红，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你想20多年前的情歌到现在都还有很多人在热烈的唱着，包括刚刚我们听到的老爹的翻唱。接下来来听到一首粤语歌，关淑怡演唱的《难得有情人》。 再等，红尘多。 淑仪的《难得有情人》，这首歌已经成为了香港乐坛的经典之作了，当然也是很多不熟悉他的朋友唯一了解关于他的曲目。这首还有一个国语的版本是稍微显得凄楚一点啊，可是粤语的版本则蕴含了更多的希望吧。其实当时的关淑仪跟王菲应该是大致同时出道的，可是就那个时候的她的成就还有知名度都是远在王菲之上的。继续来听孙楠《留什么给你》。 取消了，这可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像小时候一样的去玩耍，常常忘记了回家，一起去海里吧，听听吧电话，关掉吧，不想他，想明天，快乐出发，向我们快出发，就像小时候一样的去玩耍。 歌曲向快乐出发，这首歌是零点乐队作词作曲的。每个人都向往着自由快乐啊，就像小的时候一样。还记得以前在暑假的快乐，就是啃着冰西瓜，吹着电扇，放肆的看着西游记啊，新白娘子传奇，还有还珠格格。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听到小燕子赵薇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爱之弦。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烟花冰冷，电池尽了，开始的寂寞里又涌了，我已经熟能生巧，我已和寂寞的关系很好，于是变心喇叭睡觉，我的心就在孤独中洗澡，我已经习以为常，我已和孤独有了深交，爱了什么没和你交流就乱了套，我牵你的手容易摔跤，爱很绵吗，美梦总是在把谁 日再好，谁又愿放弃你的我？天知道，我此刻仍在当年未变改。 毕竟曾在昨天共接受过一点无缘分的爱，为何是我，缘何是你，迷路曾经走过。难道爱和关心交出通通是错？无论我强笑或泪流，全是没法输罪的错。 遗下了仇怨，剩余茫然的我，我这样深爱你，无奈你未明白我。 想你骗我许多，留下伤痕，剩下痛楚。 突然离别那刻，让你更恨我，收起言辞地经过。别离是错，回头是错，留下前走都错。 难道爱和关心交出通通是错？其实欠你已尽奉还，谁愿令你这样憎我？ 遗下了志愿，剩余茫然的我， 我这样深爱你， 无奈你未明白我。 城市的夜空中，我们可以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是否有一盏灯还在为你停留？